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 第91章发泄。到了傍晚的时候，得知老头子还要放烟花的袁子峰终于是按捺不住了，扭头就跑。他打算去找李琴叔过一个安稳的夜晚。袁子峰坐在车上的时候，老头子一个电话打过来，看似生气，实际上语气之中全是喜气洋洋的快乐。 喂，臭小子，又溜去哪里了？ 那个，我去李叔家住一晚，我怕我晚上被您老一个鞭炮怼耳边给炸醒了。 你这臭小子，去吧，帮我感谢一下小李，如果不是他，你还涨不了这么多分呢。我听你小舅说，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辅导你。 啊，他确实帮了我很多。 帮我好好感谢啊，改天我再请他吃顿饭。 袁子峰挂断电话，觉得耳边还有鞭炮声，跟耳鸣似的。说实在的，袁子峰有些激动，即将见到李琴叔。这是他和李琴叔身份转变之后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袁子峰很期待李琴叔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有点不太好意思，或者是尴尬？只不过袁子峰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上楼，就在单元门门口见到李琴叔还有李雨锦。袁子峰眉头一皱，步伐不自觉地顿住了。倒也不是他想偷听，主要是李雨锦和李琴叔堵在门口，他也不好上前去直接打断。李琴叔最近对李雨锦也有些不胜其烦，李雨锦的耐心似乎用完了，之前以温吞的方式对待李琴叔，想把李琴叔挽回回来，基本上每天一个电话的骚扰，因为帮了他侄子的缘故，李琴叔不好不接，有时候装作没听到。可已经快半年了，李琴叔没有任何要复合的意思，李雨锦觉得这笔生意做得实在是太不划算了。他在家的地位因为悔婚而岌岌可危，公司这段时间状况糟糕，爱人更是不在身边，这半年他过得非常不顺。他觉得不管怎么样，不能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的得不偿失了。公司和家里的事儿他无能为力，李琴叔就成了那软柿子，所以他考虑再三，打算来硬的。没办法呀，软的试了太久了。李雨锦紧紧握着李琴叔的手腕，不让他走。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如果是因为之前我要结婚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不是吗？还是说，你真的对子枫他？ 你别胡说了。 李琴叔的耐心也快被李雨锦给折腾完了。 我以为你已经明白了，我们之间已经彻底完了。 小叔，我知道你的性格，你对我的感情不可能这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是为了报复我才和子枫走得这么近，大可不必如此。首先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事不应该把他扯进来。其次…… 李琴叔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突然打断他。 我最后说一次，我对待子枫没有你所说的那种不健康的想法。 上去说。 李琴叔斟酌着用了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李雨锦捏了捏自己眉角，握住李琴叔的手就要往里去。李琴叔挣扎了两下，没将对方的手给甩开。单元门口微暗的灯光洒在李琴叔微暗的双眼上，朦胧上一层薄薄的光。他似乎是有点生气了， 但一直压抑着不说话。李玉锦见他不动弹，似乎也有点生气了，脸色微微一沉，拽着他的手就要往里走。李青书一只手死死地抠住门框上。李玉锦眉头紧锁，神色看上去有些不大对劲，竟像是要动手了。 松手。 对方反而握得更紧了，李青书开始挣扎起来。两人看情况像是要在楼底打上一架，而李青书明显处于劣势。李玉锦将李青书狠狠压在门上，砰的一声，玻璃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别闹了。 李青书瞳孔微震，突然扯着嘴角冷冷地笑了一声。 哼，你觉得我在闹？ 李玉锦还想再说什么，李青书已经突然皱起了眉头，嘴唇微张着，透过对方的肩膀往后看过去。李玉锦眉头一跳，还没反应过来呢，突然觉得一阵拳风扫过来，他的脸被一股大力打得猛地往一旁一撇，鲜红的血顺着嘴角蜿蜒而下。李青书猛地一下握住袁子峰还要砸下的拳头。 子峰！ 李琴书的阻止对于已经被激怒的袁子峰和李宇锦来说已经没了任何的作用，偏偏在他的惊呼之下变得更加激烈了。两人很快打在一起，你一拳我一拳的动作极其激烈，李宇锦怎么说也比袁子峰多练那么几年，可袁子峰呢，毕竟年轻气盛了，两人这一架居然打得不相上下，两人脸上都挂了相了，下手一个比一个狠，像是要把之前所有的积怨全在这一瞬间发泄出来。袁子峰脑子里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只是一股怒意直冲头顶，一个没忍住就动了手了。反正李宇锦这张脸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欠揍。李琴书在一边眼睁睁看着，想要拉架却是自顾不暇，自己反倒是被揍了好几拳，甚至被推得猛地一下靠在坚硬的玻璃门框上，倒吸了一口冷气。袁子峰眼尖看见了，想去拉李琴书，却被李宇锦一拳头砸得猛往后退了数步，鼻血直飙。 住手！你们这样成什么样子？ 已经有过路的人看过来了，两人在这儿跟耍猴似的，看上去荒谬至极。然而李琴书的声音却被两个人给刻意忽略掉了，这俩人不仅仅没停，反而打得更是起劲儿。李琴书双手紧握成拳，眼看着形势已经无法掌控，干脆一咬牙拨通了110。他没再劝阻，而是站在一旁双手抱胸，冷眼旁观。还有不少人经过的时候往这边望，李琴书全都不再管了，看就看了，他倒要看看这俩人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